思念起飞在夜空，他却在下一个黎明失去了踪影，他只为我们留下解不开的谜，他是否还能诉说当时的故事，他留下太多猜疑和无言的别离，他在漫长的时间里牵动世界人的心，但愿马航离去的地方鱼儿能飞上苍穹，云朵为你架起了彩虹，星星化为了宇宙，希望生命穿越了时空。他载满情人的思念起飞在夜空，他却在下一个黎明失去了踪影，他只为我们留下解不开的谜，他是否还能诉说当时的故事，他留下太多猜疑和无言的别离，他在漫长的时间里牵动世界人的心，但愿马航离去的地方鱼儿能飞上苍穹，云朵为你架起了彩虹，星星化为了宇宙，希望生命穿越了时空，但愿马航离去的地方鱼儿能飞上苍穹，云朵为你架起了彩虹，但愿马航离去的地方星星化为了宇宙，希望生命穿越了时空，希望生命穿越了时空。